刚才这首歌是张惠妹真正的面向市场、面向听众的第一首作品。在制作张惠妹的专辑之前，张雨生也曾经为她的师妹伊能静做过最初的尝试，有一张专辑叫做《下大雨了，春花开了》，但是张惠妹则标志着张雨生作为制作人成就的巅峰，一连两张专辑《姐妹》和《Bad Boy》全部都大红大紫。名不见经传的山地女孩张惠妹也因为张雨生而一炮走红。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，爱是真实存在，晴的天，雨的夜，平常的语言，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，让爱来，让爱走，让心都受痛。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。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。我哭了，爱再不会回来。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一春去秋来，在你的爱之外，我在哪里存在？才知道那都是真的，爱是真实存在。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。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泪流下来。我哭了，爱再不会回来。我会这么等待，舍不得一春去秋来，在你的爱之外，我在爱之外。

爱要怎么说出口，这是赵传。可能在赵传走红之前，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会在歌坛在90年代创造那么大的影响力和拿下那么好的销量的成绩。可是就是因为赵传的真实，让更多人义无反顾地喜欢上了这个没有加以修饰的非常诚恳的声音。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一位呢，还是潘越云。她的哀婉应该是现在的女孩子身上非常缺少的一种特质。这首歌叫做《痴情不是一种罪过》。 我将我心交给你，不留遗憾给自己，活在荒野中不言不语，才能铸成这段情。我将我身当作你，就能天天在一起。拼不过黑暗就要来袭，谁陪我演完这场戏？Oh,

苏慧伦当年就像是一阵清新的风，吹进了商业流行歌坛。那个时候有人叫她氧气美女，大概这也是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。当年的苏慧伦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有很多很美好的合作，我们觉得那是一种天造地设的金童玉女的搭配，她就是杜德伟。 挺着胸，勇敢的面对呼吸的风，伤心总是带不走痛，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没用，沉默完完全全把你放在心中，有太多的话想对你说，面对你都说不出口，眼睁睁地看你离开我，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，你回头笑笑地看我，我心痛痛地回首，眼泪在心里流。Baby, don't go, don't go. How can I wake up tomorrow? I feel so sad. I can't trust love anymore. Baby, don't go, don't go.Love anymore.

返回去，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。对不起，独自回荡在空气，没人听，最后又是孤单的甜蜜，最后又是孤单的甜蜜。 这首温柔的歌叫做《时光机》，五月天是一个青春摇滚组合，也被很多喜欢摇滚的人质疑说这是真正的摇滚吗？五月天用他们的作品来说明他们是积极向上、健康阳光的摇滚精神的代表。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《苏打绿》，很像是夏天的一阵凉风或者是冰爽的冷饮。最后一首歌叫做《无与伦比的美丽》，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耶嘿耶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嘿耶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哎呀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哎呀哎呀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避。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不能飞，你有